9.74。 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不管你现在的状况如何，我希望你能够配合我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那如果你在听到我挑选的歌曲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些音乐感触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听点情歌，节目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柯以敏，人生宛如初相见。 我爱过一个人的肩膀，曾以为永远在他身旁，我哭过那是第一次为爱而受，好怀念那时候的泪光。走过多少路，腿就会疼了，爱过多少人，心就会累了。如果人生只宛如初相见，在这里遇见， 爬山，哪有多美好？ 初相见。 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柯以敏收录在他2011年所发行的专辑《那个伤害你的人》里面的《人生宛如初相见》。为什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想起这首歌，原因是前两天我看了一出比较狗血的宫斗剧，然后其中就有两个姑娘，当时进宫的时候两个人情谊好深，完了以后有极为单纯，后来因为种种事情他们就反目成仇，甚至就你死我活那种斗争。于是我就感叹了一句，人生宛如初见该多好。我那个好友只是听到我这句感叹，他就直接怼我说，还是相处时间久点好吧，了解多一点不至于后来失望。如果能够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达到习惯或者依赖的程度，那才可能天长地久。现在的初见有几个不是在装啊，你想工作学习那么累，面对友情和爱情的时候你还得去表演装，多辛苦啊。虽然我跟我那个好友说的事情感叹的事情不是一回事儿，但是我对他这番说辞竟然也无言以对。而今天坐在这里听这首歌，我难免会想到纳兰性德的原句，人生宛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个人觉得作者在创作这句话的时候采用的典故，包括他最初的这个意思，或许跟我发出感叹的那样的一个宫斗戏的背景更近一点。他采用的典故是汉班婕妤被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班婕妤原是汉成帝的妃，被赵飞燕和赵合德联合陷害，打入冷宫。后来就有诗《怨歌行》，以秋天的扇子为喻，抒发自己被弃的整个过程的这种心情。南北朝梁刘孝卓《班婕妤怨》这首诗又点明了妾身似秋扇，后主以秋扇见娟比喻女子被弃。这里是说本来应该是相亲相爱浮生盈云，但却成了今日的相离相弃。所以现在很多人愿意把恋人之间人生宛如初见，所以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在分手之后，或者说已经濒临分手的这种关系状态当中，然后发出这样的感慨，人生宛如初见该多好。哈，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够遇到你真心喜欢的那个人。 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不能太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流。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我愿人长久。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不能像电影一样情节曲折，结局依旧，庆幸自己能泪流，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终究是真切不麻木，喜怒哀乐细水长流。不能太强求，不能太自由，随波逐流。可是我追求真心的牵手，我愿人长久。 结局依旧。当我庆幸自己能泪流，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终究是真切不麻木，心如爱恋我都许许多多路口，常常不知向左还是右，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我愿人长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我希望各位能够把工作和生活里面的琐碎事情暂时放一放，我们也不需要在音乐当中一定要拎出什么样的主题，想到哪儿听到哪儿。不过我觉得今天主要是情歌。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一首英文歌曲。Damien Rice 所演唱的 Amy。 Nothing unusual, Nothing strange, Close to nothing at all, The same old scenario, Same old rain, And there's no explosions hereSomething unusual, something strange, come from nothing at all. I saw a spaceship, we fly by your window, did you see it disappear?Story of old. Tell it like you still believe.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there's a change for you and me. Nothing unusual. Nothing's changed. Just a little older, that's all.You know when you found it, there's something I've learned, 'cause you feel it when they take it away. Hey, hey, hey, something unusual, something strange, called from nothing at all. But I'm not a miracle.Saint, just another soldier on a road to nowhere. Amy, come sit on my wall. Read me the story of old. And tell it like you still believe the end ofCentury is a change for you and me. And Amy, come see 第一次听到这首 Amy 的时候，就听到她在歌曲尾部的时候哭出声来，当时我就觉得好像她是这个繁华的世界里面独自吟唱的那个人，忍不住就被这种忧伤的气质给吸引，然后私底下就听了她很多的歌，然后还研究了她平时喜欢什么，还有就是她说的那些话。我最喜欢的还是她的这种生活态度，对爱情的一种向往，对生活的一种向往。 Damien Rice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其实这样的话可能代表着很多人对生活的一种憧憬。他说，我只想和最爱的人一起生活在一个安静的小镇里，每天早晨我们会一起去买新鲜的面包，然后一起步行回家，吃了早饭以后我们就一起坐着听一些好听的音乐。好，沿着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张学友、邝美云，只有情永在。 世间事不知怎分对错， 懒得问姻缘怎分开， 当一切若浮云， 只有情永在 心中记一份爱。再不问问一声应否去爱， 爱可爱一切也应该， 也不怕消失去， 不会难替代， 风声里都找到爱，未怕分 感慨，谁会意外，此生不变千何曾改， 再不用口中天天说爱， 懒分辨心里情意若何， 有朝会暂别离， 不会成障碍，清风里都找到我。千山里都找到我。 张学友2005年的专辑《百花齐放》当中，也是当年热播的无线电视剧《贼公阿牛》的主题曲。我相当喜欢这首歌，旋律极美，而且歌词也让人心醉。开场的歌词就迎来了这样的几句话：世间事不知怎分对错，懒得问恩怨怎分开，当一切若浮云，只有情永在。说实话，如此精致的歌词，当下歌坛的新的音乐作品当中真的罕见。为什么会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起这首歌，是因为前一段时间 好像各大商场啊媒体都在炒作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情人节，然后身边一对很亲密很恩爱的人在那一天都看似过得非常平常，然后身边就有同事就打趣他们说，哎，今天你们怎么表现得如此平静，然后那两个人回答我们说，真正的爱情是不需要任何虚设的形式，如果你爱他就是幸福在每天的这种平淡的粗茶淡饭里。如果在今天非得摆一个阵势说虚头巴脑的一些情话，他觉得多少是有一点心虚的表现。我不知道手机前的你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向往的爱情是那种天雷勾地火，每天都需要激烈一点，每天都需要一点新鲜感，每天都需要各种各样的虚设的形式，还是这种平淡如细水长流的情感呢？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爱情表达方式。我想跟你一起来听一首相对来说比较甜的情歌，这是来自于赵咏华所演唱的《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 你说的未来是很真像我梦里有的画面，可是这个世界那么多变，是眼睛不经的侵蚀间、哦哦、有你的日子是很甜，忘了有多久不曾落泪，可是看过身边付出又难免退却，我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我就相信爱也能不危险，只要你只要你爱我再久一点，我就放心陪你海角天边，我只要我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

此外，这两天空气十分干燥，需要及时补水润燥，并且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十一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三度，最小相对湿度15%。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不管你现在的状况如何，但愿这个时间你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我们享受个纯净的听歌时间。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想要在这时间跟你听一首比较轻松的旋律，这是一首英文歌曲，来自于莱昂纳德·科恩所演唱的 Tower of Song。 Well, my friends are gone and my hair is gray. I ache in the places where I used to play. And I'm crazy for love, but I'm not coming home. I'm just painRent every day in the Tower of Song. I said to Hank Williams, how lonely does it get? Hank Williams hasn't answered yet, but I hear him coughing all night long. Oh, 100 floors above meTower of Song. I was born like this.I had no choice. I was born with the gift of a golden voice. And 27 angels from the great beyond. They tied me to this table right here in the Tower of Song. So youStick your little pins in that voodoo doll. I'm very sorry, baby, doesn't look like me at all. I'm standing by the window where the light is strong. Ah, they don't let a woman kill you, not in the Tower of Song.Grown bitter, but of this you may be sure. The rich have got their channels in the bedrooms of the poor. door and there's a mighty judgment coming, but I may be wrong. You see, I hear these funny voices in the Tower of Song. I see you standing on the other side. I don't know how the river got so wide. I loved you, baby, way back when. All the bridges are burning that we might have crossed, but I feel so close to everything that we lost. We'll never have to lose it again. Now I bid you farewell, I don't know when I'll be back. They're moving us tomorrow to that tower down the track, but you'll be hearing from me, baby, long after I'm gone. I'll be speaking to you sweetly from a window in the Tower of Song. 在这个时间仍然要提醒各位千万不要酒后驾驶。这是来自于科恩所演唱的 Tower of Song， 虽然旋律非常舒服，可是如果你有心去聆听他的歌词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首歌无比忧伤。科恩，你时不时都好像在一些很有情调的小酒馆、咖啡馆，或者说一部电影里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他那性感的嗓音不知迷倒了多少人。他是上个世纪60年代比较红的歌手，当然他的身份比较多重，他还是诗人、作家。他在生前一共发表了2本小说、10部诗集和16张音乐专辑，在文学及其音乐上是卓有成就的。为了向这位重要的歌手兼文学家致敬，由导演林恩·路森所执导的自传式电影作品《我是你的男人》深入剖析了科恩的音乐及其诗文创作，近距离地认识了这位谜一般的吟游诗人。记得那一部自传式电影的名字叫做《我是你的男人》，我还没来得及看，我就在想这部电影里面到底集结了他多少生前的作品，倒是值得去观摩一下。好，沿着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所演唱的《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 大大的城市，小小的我，小小的时间，慢慢的走，慢慢的脚步又清醒了几时，在这风中，在这风中，青色的月亮，黑色夜空，黑色的风衣披着我，喧嚣的城市，匆忙的行人，在南方流浪，在南方歌唱。

难道没有剩下一点点，一点曾经刻骨铭心的眷恋让你挂念？我只能说如今我已无处可躲，当我默默黯然回首，当我看尽潮起潮落，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你曾渴望的梦，我想我永远不会懂，我失去你赢了一切却依然如此冷清，谁又能让我清醒，除了你。 克里林在1994年的专辑《捍卫爱情》里面所收录的音乐作品叫做《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歌曲写的原型，创作的灵感就是创作人自己的失恋的故事。副歌是詹兆元在当兵的时候，一个很冷的夜里站岗，然后含着眼泪想起来的。詹兆元曾经自嘲多年，他一直都觉得说，如果一定要自己亲身经历才能够有灵感的话，那他真的希望永远都不要写出这么惨的歌。最初呢，这首歌并不是创作给林志炫，而是写给另外一个歌手，只是请林志炫来唱一下 demo。 谁知道呢，这个林志炫一唱就喜欢了这首歌，最后就阴差阳错被收入到了尤克里林的那张专辑《捍卫爱情》里面。这张专辑说来还比较有意思，因为其中有三首歌专门组成了爱情三部曲，而这三首歌当中我最喜欢的还不是这首《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因为我总觉得这样的歌词显得太过矫情。我喜欢另外一首歌叫做《多情种》，我们一起来听。 你说的话总是言不由衷，我不想骗你，可是我真的都懂。我们是 情人说千载难逢，美丽的恋爱永远朦朦胧胧，迷人的眼神和你的一举一动让我相信，在荒谬的恋情也有一片蔚蓝的天空。 言不由衷。我不想骗你，可是我真的都懂。我们是否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的笑 专辑当中我个人比较偏爱的爱情三部曲之一的多情种。喜欢这首歌原因是优客李林是由主唱林志炫和李季组成以城市民谣风格为主的台湾音乐组合，一直都是林志炫在场，李季很少出现，难得在音乐作品当中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所以很喜欢。不过这首歌的作者反而不是李季的创作，是郑华娟，也是一个非常有才情的女子。如今他的身份是多重的，歌手、词曲创作还有作家。他的音乐作品多以情歌为主，而且相当深情，除了有那么一点点小女人温婉之外，更多的是很多人讲的是属于他个性里面的东西，都市女子的一种叛逆。我觉得用叛逆可能言辞过了一点，我觉得更多的是有学识的一种个人主张。1993年的时候他嫁到了德国，自己后来就很少唱歌，除了帮别人写一些歌之外，更多的是写字写书。他的文风也相当有意思，我建议各位有空到找几本书去看一看。想在这时间跟您一起来分享他个人比较红的一支音乐作品，叫做《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明天我将有远行，却收到你的信，你总能容寥寥数行，潇洒道尽悲喜和惆怅，曾好想好想和你一样游遍天涯海角，五湖四洋，远远地逃出忧伤，把内心的苦都遗忘，一直忘了对你讲，你柔弱却勇敢的肩膀，曾是我心中英雄的形象。要实现的理想，而心中你却这么告诉我说，你给了初恋情人你的心，在他的家乡借了钱。 却勇敢的肩膀，曾是我心中英雄的形象。你与世无争，随性的游荡，是我即将要实现的理想，而心中你却这么告诉我说，基隆港，你不再把梦反复的想，对快乐也不再隐藏，在旅途中了悟的人生变成故事，对爱你的人慢慢的讲。你给了初恋情人你的心，在他的家乡结了亲，基隆港，你不再把梦反复的想，对快乐也不再隐藏，了悟的人生变成故事，对爱你的人 舍不得失落，没有谁会